就跟我一起跳，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拥抱，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这一年， 这一年， 这 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 界，拥抱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九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今天下午4点正式启动， 给新年 一个拥抱。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春耕秋收背后的坚韧不易，是亿万农民对这片土地深沉的依恋。我们谈论的是川鲁粤淮扬的技法传承，是千百年留下的味蕾记忆。我们谈论的是送餐骑手在大街小巷严冬酷暑中的穿梭奔波。当生活催促着我们日渐脚步匆匆时，食物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着我们秉持千年的信仰，顾念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不负一菜一茶繁杂艰辛。 以上为广告时间。 喂，老王。 哎，怎么了？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十分保险，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的保险规划师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王悦，先请王悦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那非常荣幸的再次做客我们十分保险的这档栏目。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养老和保险的这样的一些话题。 准备好笔记，上课。 比如说医疗险，我们可能再去考虑到养老啊，包括退休以后生活的时候，这个也是大家会去着重关注的一个保险种类。 对，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些客户聊啊，聊这种说健康保险啊，他经常说健康保险不就是重疾险吗？那重疾险和医疗险有什么区别呢？那很多人其实他是不太明白的，重疾险和医疗险呢其实是两种险种。重疾险呢它更加突出于什么呢？突出于如果说我罹患了重疾，保险公司一次性的赔付我大笔的金额，用来补充我的生活，用来说我自己的对于孩子的教育规划呀，或者自己的这种日常的生活，用于这个方面。那医疗险是干什么的呢？是在整个疾病治疗期间为我提供医疗费用的报销。也就是说，一个是直接给付大批金额的这种形式，另一种是报销的形式，也就是花多少我报多少这种形式啊。 它有点像是社保医疗保险里边的补充了。 对，它就相当于这个社保的补充嘛。然后呢，它要关注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费率嘛，越便宜越好。相同保额，比如说都是600万这个报销额度的，那便宜越便宜越好。那第二呢，是要关注它的免赔额。那和少儿那一期一样，就是说免赔额肯定是越低越好。但是如果零免赔额的医疗险价格是非常贵的，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比如说免赔额1万2万，我没必要说绝对的追求零免赔额。然后第三呢是赔付比例啊，那赔付比例越高越好啊，那个有100%的就不要选90%，有90%就不要选80%。那第四呢是它的这个赔付的范围是仅针对社保我们说报销这个目录范围内的药品、 以及治疗方式报销呢，还是 有一些的 额外的补充的，包括进口药啊也报销。当然报销范围越广，价格肯定就是越贵的，价格肯定就是越贵的，所以呢这也是要自己做一个斟酌啊。然后呢第五呢是报销范围啊，是仅针对比如说住院呐、一些重疾报销，那还是门诊也报啊。如果是门诊也报，那价格肯定会更高，高很多。那如果仅针对重疾，它可能价格就低一点。其实我们个人建议呢，对于医疗险这一块啊，很可能我们的日常的感冒发烧其实就没必要覆盖了。更多的是重疾的医疗，很可能是我们日常家庭中我们如果发生风险是要大笔支出的这一块，那我们可以通过医疗险进行覆盖。并且呢如果只针对重疾进行覆盖的话，我的成本也会低很多。 是的，可能一些小问题小毛小病的咱们社保就已经能够 解决很大一部分。 解决了。 对 对对。续保条件也是在购买医疗险的时候要去考虑的吗？ 对，是尽可能的越宽松越好。如果说续保很严苛，那可能说这个产品我今年买不错，明年我续保不了。最好是越宽松越好。然后这个是医疗险。 我问一个特别外行的问题啊，医疗险我可以一买好几年的吗？ 一次管一年。 一次管一年。 一次只管一年。 这样我想如果一次能够买两年或者更多年的话，就不要去逐年考虑续保的问题了。 对的。 但是不可以。 对，不可以的。它就属于一个一年期以内的产品。 我们在上一期说到少儿保险的时候也介绍过意外险，因为小朋友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意外吧。那么在这个养老保险的考虑过程当中也需要考虑意外险吗？ 对，我这个因为我们说人的风险越大，我的保费就越高。所以呢在这个年纪很长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如果想主动的购买保险价格就没有那么合适。我们想如果想把所有的我们的风险都覆盖，很可能是一个相对较大的一个金额。这个时候我们购买保险呢可能就会要有一些筛选。那我个人建议呢，就是对于年纪稍长一点的，意外险是他可以考虑的一个险种啊。毕竟呢对于这个老年朋友，他会有一些自己不注意的地方，会有这些磕磕碰碰，会有摔跤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就可以通过意外险呢，我把这一部分产生的费用呢进行覆盖。那意外保险呢，我们也有分为几种啊，包括这种意外的医疗险，包括这种意外的这种身故保险，其实都可以去考虑，也可以通过一张产品把这几种风险都覆盖。那他要考虑的呢，还是第一点，有费率，越便宜越好。那第二呢，是要考虑什么呢？他有没有住院津贴。比如说每在住院的这种情况呢，可能每天给100到200。然后第三呢是他的这种免赔额大概有多少，我要考虑这几点。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3.5%，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高龄人口，也就是80岁及以上，占比逐渐提升。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其以有效保额增长和现金价值的增长彰显产品优势，并且越到后期价值增长优势越大越明显，可以说是储备养老金、子女教育金或进行财富传承安排的优质之选。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价值成长，隽永相伴。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为您提供终身保障，保单价值稳健增长，应对不断变化的保障需求。第二点，三条免责，全面呵护。产品仅有三条责任免除，为您提供全面的人身保障。第三个特点，保单贷款便捷灵活。